总是做不够，还是我给你过分的自由，变成我俩现在分手的理由。我不是不温柔，只要你想走，想我会回首，请你答应我最后的要求，不要再回头。我不是不温柔，对你的要求总是做不够，还是我给你过分的自由，变成我俩现在分手的理由。我不是不温柔，只要你想走，想我会回首，请你答应我最后的要求，不要再回头。我不是不温柔，对你的要求总是做不够，还是我给你过分的自由，变成我俩现在分手的理由。我不是不温柔， 他们在怀疑所谓相爱的决心，太古早的声音淹没单纯的爱情，你给我坚定，从来就没有暂停，不想去澄清，只要你懂就可以。 Baby 看着我，不要放手，我的手指离离我，把耳朵靠向我，只要听我说我爱你。因为是真的，被羡慕被嫉妒都没关系，我可以不去管不去听，你快不快乐我才在意，没有意就决定走下去。被羡慕被嫉妒没关系，我可以更勇敢没问题，因为是真的爱着你。哦、baby baby baby， 只有你是我的绝对。用一双肤浅的眼睛，哦，告诉我你选择不放弃。哦，别看着我，不要放手，我的手指你给我，把耳朵靠向我，只要听我说我爱你。因为是真的，被羡慕被嫉妒没有意义，就决定走下去。被羡慕